谁了解，有谁了解他胸襟？ 风风雨雨，恩恩恨恨。

谁要把谁抛弃，是不愿把他当作儿戏。我们一往不免都会有几分孩子气，还需要多问问自己， together and decided to create a dream come true.